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熟悉， 听不腻的曲艺。 空中曲院， 空中曲院。 大家好，我是刘仙，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空中曲院。今天呢，继续请大家欣赏二人转的作品，先请听《哑女出嫁》。 你倒说话呀，你怎么不吱声呢？对了，他是哑巴。 你是哑巴呢？ 哎呀，先别急呀，因为咱俩唱的是哑女出嫁，所以就得先交代一下。 你说她挺好的大姑娘怎么就哑巴了？ 这都怪她妈呗，趁个大姑娘不知道咋嘚瑟好了，你说把她给烧的，高射炮打鸡毛，净发嘎嘎尖，拦了烟挂方言，愣冲电灯线，干马莲和稀泥，偏酸炸酱面，羽毛球趴了膀，愣叫歪脖燕，不吹我装小闺女，硬说那是新式导弹。 你可得了吧。 对，咱们闲言少叙， 说回这转，有座县城， 人人少， 十字街心 有岗楼，胡同口 一家娘俩 本姓刘啊， 刘大妈是演员， 49 号称钢枪 能张楼啊， 女儿女小 26， 弟弟68 好个头啊， 玉霞她面如春花， 幺零 聪明好学 又温柔啊， 别看她待业在家 不把门路走， 可有人争得上门来吧， 婚求大妈我乐的只有嗓子漏啊，守寡多年没白守，我手玉下有盼头啊，谁要想把我的闺女娶到手，她得是国营职工，还得呀住高楼啊，刘大妈我答对没人整天忙不够，却原来玉霞她 早有了小九九啊， 她已经爱上了， 爱上了一阵周， 郑州今年 29， 家住街北 金东头， 从打她的二老 下世后 单身一人 杜春 别看在殿试大学读寒书， 家传手艺可没灵， 做成衣裁手工活几分了， 缝纫机出毛病他还会修啊， 半年前服装设计显身手， 尽快懂一技多亏读大好头，学习一阵走，学阵走，仿阵走，二人一见情意投啊！我愿意来拜师，给你当助手啊！ 我愿意传技术。保留啊！我要是搞绘图啊， 我也画不够啊， 我要是修机器， 我就给加油啊， 我要是搞裁剪， 我也不嫌少啊， 我要是裁领口， 我就裁袖口啊， 我要做蝙蝠袄，我要做中山装， 我给鸭子澡， 我渴了想喝茶， 我给马水浇， 我饿了想吃饭， 我给蒸馒头啊。 顾客们都以为咱是小两口， 实际是师徒间一块搞研究， 架不住日久天长，天长日久， 又何况年貌相当，志趣相当 我悄悄地把他列扔在炕火后啊，哎呀啊啊，越看越顺溜啊， 翻开前桌买了一套花烛罩啊， 一转身我买了一圈糖葫芦啊， 我 上 了我的手看看你的手啊， 当时我身上就像通了电流啊， 一时间把二人啊低着头， 搓着手搓手低头， 谁也不开口啊， 有句话你也想说， 你也想说， 想说 不说， 心里直不清啊，哎呀，可倒要火 候，再不把话说透啊， 得多咱十个头啊，我往往你的跟前凑啊， 我闭上脚枕着啊，你还没对象啊， 你还没处朋友啊， 我对你早有意啊， 我早想把婚求， 你这好手一巧啊， 你聪明又温柔，害羞啊， 咱们俩 相亲 饿了 就能 圆圆 圆了 笑啊， 到外头啊，

见呐、 啊，五迷三道，声音嘶哑哑。 不留天， 不留天，留情故人，不知叫妈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来了怕，你可千万别哑巴。玉霞光会打娃娃，光会打娃娃啊，为啥他也不说话，指手画脚，他乱比划。闺女，你这是咋的？把药抓， 大致解释， 不接洽， 忙到医院 请专家， 专家专门 治聋哑，见了这病也没法儿啊。 大妈，我又是心疼 又是骂， 骂了声该死的丫头 真败家呀， 牡丹花变成了 一颗姜母辣， 凤凰鸟变成了 一只黑乌鸦呀， 摇钱树变成了 一颗干树， 金元宝变成了 一块葫芦卡呀， 往日里来求婚 有几只大家， 可现在没有一人 来理这个茬呀， 看起来哑巴闺女 想出嫁， 除非是倒贴俩钱往外 打呀。是碎砖马，还想来求牡丹花啊？ 你是金砖不是瓦，自谋职业人人夸、嗯、我守着收音机听你讲过话，为啥这些天呢没来看玉霞呀？ 我外出一个月学习剪裁法，到家还没犯法就来看望他呀， 只可惜牡丹花是如今掉了价，玉霞已经是哑巴。 大妈你别说玩笑话， 半点我也没操心啊，那天你走了以后他就没说话，连哭了六天六宿谁给他没打牙啊，我寻思生点闷气儿，问题儿不大，谁知他哭了八个成了哑巴，拔罐子也白拔，那打针也白打，医院的老专家那灯眼都没拔，你说抓瞎不抓瞎呀、啊啊啊 翻不好，不由得鼻子发酸，心想到扎呀，雨下他跟我处的多么融洽呀，我二人只是相投一起风发呀，只曾想啊，只曾想日暖风和春景如画，有谁知气温突变，风雪交加呀，只曾想啊，掏心对你啥也不怕，有谁知好事难成都怪他妈呀，只害得雨下已经不能说话，

往下指， 指的是床单上绣着屁屁花呀。 脚上指， 说的是李卫丈夫天天亮。 嘴上指， 是说你娶个媳妇是哑巴。 桌上指， 是说你立了合同挂了哑。 胸前指， 是说你心眼好使 指咱俩， 指咱俩真诚相爱，决心打开创个新局面，过好这个家。 真有你的， 一对夫妻像他妈呀。 两天之后去见妈呀， 三人别提不二楼下呀，大姑娘 穿满家呀。 好，刚才是二人转哑女出嫁，接下来再请您欣赏一段猪八戒醉酒。 好心好意去探路，实际你冤枉好人说话不公平啊。 我唱啊

上饭香菜美酒味浓啊，一间房菜不要紧啊，远处八戒小馋虫啊，闻闻菜一股香味来的冲啊，闻闻饭厨师的手一看真挺精啊，闻闻酒这酒味儿啊咋那么正啊，闻闻桃香的我这耳朵紧致冷啊，八戒我闻着闻着腿脚不想动，喊拉子孙嘴淌过胸啊，恨把兔们咽回去，八戒我忽然上来激动啊，哎呀，这店家果真要是妖精变呐、必然连累众师兄啊，我何不将计就计来试探呐、我给他来个酒后探实情啊，哎呀， 来了来了 啊！我故意扭扭捏捏桌前坐呀，我这肚里头真轻松啊，来人， 你花的来又配上了两瓶酒啊， 大姐我的脸上都笑容啊，大姐我是越喝越聪明啊，我学学摸摸耍酒疯啊， 啪啦啦又斟上了五种酒啊， 哎，不好吃的菜就往地上扔啊，啪 啦啦斟上了六种酒啊， 我假装喝醉是刚刚啊，我磕着嗓根大呼噜啊，到亮 了， 哎，别八戒我跪在地上把腿蹬，站起来捋捋我鞋，我还直哼哼啊， 我急忙拖拖拉拉把他抓呀， 摇三摇晃三晃我这两腿直打工啊，哎哎哎 师傅贪多了吧，呀 这是没多 没多，那我问问你，你看看小妹我的长相， 看看看看，挺好看的，不带理儿，你好像臭水坑上那个绿豆蝇啊，行啊行啊，你说扶贫就扶贫吧， 你在今天我的生意就行， 南山张石河老师没事瞎问问， 不对，我像那百灵鸟儿也特别好听啊， 行啊行啊， 你说好听就好听吧。 你再看看我走起路来， 就像那瘸拐李是一走一栽楞。 不对，我下了河仙姑是一走一阵风。 风啊风啊，就算一阵风。 你再看看我的小孩， 就像那长安城外那个乱坟营。我不走啊，赖在地上直耍熊啊！ 我先打他鼻子疼， 我假装不知道，是一声也不吭啊！ 我 这儿 可管他叫， 我头部还来是眼也不睁啊！ 蛇精我口吐肚脐，哈哈笑啊！ 原来他是一个花蛇精啊！我这旁看听， 碰上块的我家不要，编一个青山小牌走出燕青啊，哎嘿呀！ 哈哈，你寻思老朱我真醉了啊！我跟你玩套醉拳啊！妖精，谁是妖精啊？谁是妖精？猪鼻子插冲信儿，少装相，看着怕。八门后的大石板给他捅个大窟窿啊！举火朝天往上迎啊，热火火烧朝天宫啊，知道我的厉害就算中啊，蛇精跪地之狼人